观众朋友你好，啊，真的是无法无天到了极点呐，吼，啊，最近吼，生目睭发白白，唔捌看过这款代志。我昨看了这个新闻，就讲，哎呀，这中国的，这绝对跟咱台湾无关的。没想到，竟然是发生在新北市三重区，林姓屋主一家五口在昨天出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邻居打电话给他公公，哎，恁家主用跳椅啊，公告柯林，回家一看，美好的住家，美好的家园，顿时变得废墟。为什么呢？之前呢，建商说这块地要来改建成大楼，林姓屋主说不行，我不同意。建商在人家没有同意的情形下，就把别人的家园偷偷的拆完了。这还是偷偷拆，因为屋主他们是住在里面，只是出去吃饭。万一有人没出去吃饭呢？闹出人命来怎么办呢？这是极为难以想象、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竟然就发生在2016年，而且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的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赶快透过电话连线给屋主林仁坚，我们等一下再跟他做一个电话连线。先来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讨论一下为什么会在台湾发生这种极难想象。这恭喜仔哈，比裸模哦。比强盗更加恶极几百倍的事情，一回家家不见了。如果你敢不同意改建，不同意合建的话呢，我火大就把你家拆了，你又能怎么样呢？新北市政府说要重罚多少呢？90000块。今天我们来谈一下，从这个案件到底凸显出来，整个台湾对于建商管理有多大的包容，甚至是弊端。四位特别来宾介绍政大地震系的教授徐世荣徐老师。 大家好， 我们再欢迎是地震市工会全联会的名誉理事长林旺根林理事长。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之前有关于这些改建、合建、都更的争议的关心的律师蔡志扬蔡律师， 大家好。 对整个房市，特别对建商，应该是说特别对恶质黑心建商非常熟悉的房市达人史卫。 各位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昨天的情形。我们现在赶快透过电话连线给屋主林仁坚林先生，你在线上吗？ 是。 我先请教你啦吼，啊，昨恁讲要去大饭店，啊，结果饭店搁甲恁赶出来，啊，好佳哉，讲恁有朋友会使甲你斗三工，啊，下暗恁敢有所在通住？ 讲阮 北区站 站做几工安尼啦。 啊，我请教啦吼，昨到底是发生啥代志啦？ 好，去食饭，透早去食饭，等上到啊，迄落在另外接个电话，讲厝叫起来，厝边敲电话。咁通报安尼啦。 啊，进前建商讲敢有讲要甲恁拆厝？ 无啊，敢讲要合建啊，无讲要拆厝啊。 啊，拢无啥物消息讲啊，你若失诉你无同意，伊就要甲你拆厝安尼。突然间用头头啊拆。 突然间诶， 嘿，对。啊，我请教你啊，即马迄间厝恁倒是有地上权，但是无土地所有权嘛吼？ 对，嘿。 啊，但是有地上权。理论上，建商无经过你的同意嘛，绝对袂使拆嘛。 也，伊不管他来经过合法的或是法律上的诉讼来解决啦。 从昨天到今天，建商有任何跟你打个电话、派人跟你联络吗？ 没有，他都推卸责任啦。他是跟媒体放话什么？他们从来没跟我们对话。 那有部分的拆除工人讲说，伊拆唔到啊，要拆恁兜隔壁，结果拆到恁兜，这个讲法你敢有法度接受？ 我都接受啊，伊家己自首的啊，伊才讲家己去自首的啊，就是讲伊拆唔到啊。嘿，无可能啦，迄业主迄七台怪手大钢牙，两把迄重型机械，就全部咧拆都用的啊。嘿，系啊，无可能讲。我可能讲无交代清楚，就乱贴啊！像刚刚下面打电这里， 啊林先生，你讲你连面都要去警察局、派出所，还是搁要去报案呢？ 啊，无啦，迄个侦查人搁要再进一步厘清事实啦。 要再厘清事实啦哈！我请教了哈，即马目前吼，所以检方是以迄个毁损住宅啊加公共危险罪要起诉即个建商还是承包商？ 就是一种在施工的连带责任的，哪个建商叫他过来，就是连带责任啦，拢起诉啊那个。 到目前为止，建商对你没有任何一句道歉，甚至说明。 没有。 林先生，请你等一下，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昨天发生在新北市三重区 林姓屋主这个死实在是匪夷所思的案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 怪手直接开挖墙面，一次两次，几次撞下来，墙面直接倒塌，原本三层楼的铁皮屋转眼就成了断垣残壁，让林姓屋主吓一大跳。因为他们一家五口星期日中午出门吃饭，结果回来就看到家变成这副模样。 邻居打电话通报说房子倒了，然后赶快赶回来，看到这样子，所以感觉很难过，很伤心。他们是财团，我们是小市民，我们没办法沟通。 林姓屋主表示，曾经和建商谈过合建计划，要整合附近民宅来盖大楼，但并没有谈拢，怀疑是因此才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最过分的是，建商事前没有通知，却让他们住了几十年的家园就直接消失。 这个是不合法的，没有告知下，也没有谈妥之下，就贸然这样动作，然后把责任推给一些施工人员。我觉得他们要连带责任的。 警方逮捕开怪手的林姓驾驶和吴姓承包商带回侦讯，两人声称是要拆隔壁栋，结果拆错房子，讯后移送法办。 以一公共危险及毁损罪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本案本分局另积极收集相关证据，组专案小组积极追查相关人员之刑事责任。 随后，林姓驾驶以50,000元交保，而吴姓男子因为有勾串灭证之余，由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提供了25,000块的一个马上关怀，那这笔这个25,000块主要是帮助他啦，哈，救急。我们后续区公所会继续帮助他的哈，比如说像他有一个小孩希望能够公托，那我们会协助他安排。那这个费用部分，市政府也有补助。 三重区公所也说明，后续将会协助林家人进行安置、托育等相关协助，必要时也会提供法律服务。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 谢老师，我先请教了哈。 哎， 啊，这也许就是一个极为恶质的建商个人行为而已，对不对？ 哎，我倒不怎么认为哎，因为这像这种案例以前也曾经发生过哎，哦，那我倒觉得这是建商的一个精心的算计了。 精心算计， 哎，我觉得精心算计，因为你看他都故意把那个防火墙都已经设好了，哦，你看那个去拆的无形包装跟建商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哦，然后只有他们两个人，而且还说是拆错了，那你看那个建商又是我们今天新闻记者很多去找他啊，他设立的那个地址嘛， 空的， 结果也找不到，而且我想等一下在我们在座的来宾也会提，这个又是一个一案建商，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变成一个建商非常恶质的文化，非常恶质文化，而且以前也曾经发生过，他完全是用那个金钱那个计算，他把你算得很精准，哎，我如果这样子把你拆掉，我大概会赔多少钱？啊！但是以后你看他这个地方地点很高啊， 地我就拿到了， 拿到你要他1坪200万呢，一坪两百万，你看他盖11层楼，以后他可以卖多少钱？他完全不把基本人权、把人家的家、人家的那个生存权摆在眼里，他纯粹从那个经济他赚钱的一个观点来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因为我们这个法令的一个规定，还有我们的法院哈的一个判决，其实让我们很失望。比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苗栗大埔这个案子， 是， 好，那我们也涉入蛮深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诉讼是赢的，政府是败诉的，我们就以为根据民法的规定，它是侵权行为， 回来吧， 对，应该就要回复原状。我们很自然，我那个时候啊，依旧是非常的天真，我就觉得应该就是回复原状。但是我觉得回复原状真困难呢。非常困难，到现在还没办法恢复原状。你看，都已经几年，我们还要再诉讼。 那这个案子，因为现在刚刚我们也真的在试着跟屋主林仁坚联系了哈，不过因为他就赶快要去那个侦查庭，所以没有办法再跟我们连线。侦查庭的意思是说，第一个会有刑法的问题嘛哈，第二个当然会有民法的问题。刑法能不能告到建商，这还是未定之天。建商可以变成我，我包厢的代志啊，啊包厢我无啊，我听唔到伊啊，歹势个。刑法的问题，那民法的问题，讲好啊，走民事官司不要紧啊。那你林姓屋主来举证说你的房子到底价值多少？ 对 啊。好，你也许说领导电视机吼，价值2000块哦，恁去因为用20-30年啊，存500块哦，安尼算算个算算，好了，赔你个50万、100万，然后你也不能在原地重建了。 对。 地呢，就是建商的了。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因为变得会非常复杂。林姓屋主他有房子的所有权， 有地上权，但是呢，土地他所在的房子的那一块土地呢，是前一个地主，但是那个地主卖给现在这个建商了。你知道那个就复杂，现在这一块地是建商的，房子是林先生的，所以建商说我就把你拆拆的，反正土地我就拿回来了，厝价给50万赔给你。哦啊、我老贝探几年，说你在被安那探呢？哈，我们来看看这整件事情的各方说法。林姓屋主说，他拥有地上权，但是没有土地所有权。三年前，一间建设公司叫做传宏，他说：“阿伯，咱来改建呐，哈，啊，这都你都提出啊，改起大楼。”然后林先生那时候是同意的，这是很关键的。双方说用相同坪数旧屋换新屋，林先生说好，然后应该也签了字。等一下要请蔡律师说，他签那个字很关键的，到底是上面有盖传宏建设，还是是一个空白的签名？哦，黑豆就要求过了哈。可是传宏呢，没有依约定跟那之前现在是之前那个地主拿到土地所有权，反而传宏呢再成立一个叫做陈宏，这蛋蛋也后话讲，一案建商比比皆是，陈宏就买下了这块地了。那屋主说：“我之前是跟传宏签的，我唔是跟你陈宏签的嘛，吼啊，所以我要重签。”可是陈宏说：“欸，因为新的公司啊，所以呢，剩七折，怕七折，跟你交换。”然后呢，林姓屋主讲：“我不爱，啊不爱就章都给出贴贴了，吼。”拒绝合建的这个吴姓屋主呢，他说：“陈宏建设在房子地基旁边呢，偷挖壕沟，以这个基地吼，差不多十一户啦，啊两户不同意啦。”一户就是林姓屋主，一户是另外一个吴姓屋主。这个吴姓屋主讲，这个陈宏哦，就要求过来，进前安那从嘞，房子旁边基地个挖一个迄个壕沟，挖一个足大的水沟啊。啊，那西苏洪台来的时阵吼，做大水吼，啊，你厝家己放落，啊，放落恁家四号。 哦，真要求的哦。 伊讲这吴姓屋主讲的啦吼，所以进前伊都安尼从啊啦吼，希望让他的房子自然倒掉。可是我们来看看其他人的说法了哈。吴姓承包商。他说：“我之前是要拆迄中营路啦，我唔是要拆恁家啦，讲拆唔掉去啊，拆到河边北街啦吼。”啊，说实在，这个没有人会接受，没有人会相信啦吼，会拆错房子，这真的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之后他自己也觉得说：“无啦，啊，近景我要陈宏建设委托我来拆。”再来怪手司机呢，讲：“啊，都有影，都要拆这间，无拆唔掉啦，就是包厢都讲要拆这个姓林的啦，就是要拆这间啦，没有拆错。”新北市公务局说，谴责建商恶劣行为，依法就责。这个建物没有拿到建造，属于私权纠纷，建商要透过司法程序判定之后才能拆。建商擅自拆屋，依建筑法罚1.8万到9万。啊，现在目前是要重罚了哈，那重罚工人处不力啊，你给他重罚9万块。我先请教一下那个理事长了，这件事情凸显的问题是什么？建商真的可以这样为所欲为吗？ 基本上哦，我们看只要是有建筑物，它就有所有权。 是， 那所以有所有权的时候，就应该受到这个所谓的财产权的保护。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颠扑不破，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必然应该要接受的一个道理。但是问题是，它不只是有建物所有权，它看起来是有地上权。嗯哼。那如果是有地上权的时候，我就要问啊，那个地上权。存在的时候，建造执照当初申请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地上权人盖章？可能是有私约的关系，搞不好是有盖章。但如果他没有盖章的时候，甚至新北市政府在核照的时候都有问题。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地上权在土地法104条的规定，他当初传宏签约，然后改成陈宏去买土地。那这个104条的土地法规定，也就是说，它有租地建屋的概念，地上权存续的这个状况之下，那这个部分呢，那个地上权人本身就有所谓的优先购买权，而且那个优先购买权还是一个物权性质的优先购买权。所以呢，这个案子里面，第一个首先要救民的就是他的地上权存不存在。 是。 那如果他地上权存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建商当然是非常恶质，他第一个他违反土地法的这个法定的程序通知就去购买，那第二个那当然就违反所谓的这个拆人家 房子这个是一件非常恶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哈，这件事情跟上一次这个龙脑的这样事 是， 其实它是有一脉有一些脉络。 但是龙脑是台北市政府核准让它， 但是也是私下去拆的啊。他也是私下去拆的，趁其不备的时候去拆的。 OK， 那其实这些都是违反所谓的人权的一个非常恶质的一个案例哈。我觉得你如果是一个建商，因为我法律是也规定了嘛，因为在民法833条之一里面，它本身就可以循一定的程序，所以这个地上权，如果它是未定期限的，或者是超过20年，或者是说它现在的目的已经不存在的， 是 因为地上权要有以建筑物为目的的那个目的不存在等等这三个原因的时候，他都可以诉请法院，第一个让他涂销，或者是减少把这个地上权的期间重定，他都有一定的程序来走这些规定。 因为你谈了很多法律名词，然后我再请教你比较简单的是，第一个这个是叫做合建改建， 对， 它不是都更。如果是都更的话，他可能有85、90以上同意，其他的就可以把你强拆。但是这个叫改建，如果是改建的话，就是要100%都要同意。换句话说，如果林先生没有同意改建的话，新北市政府根本不应该发给这个陈宏建筑执照。 建筑执照申请的时候，在建筑法里面要拿到一个权利证明文件，是土地的权利证明文件，房屋的部分不论。但是呢，土地的部分，如果他是所有权人，他如果没有地上权的时候，由土地所有权人来盖。 是。 那如果有地上权，地上权是物权啊，那物权的时候是排除土地所有权的利用，所以呢，就要由地上权人来盖。 所以，如果林姓屋主真的没有签。 对， 而新北市政府发了执照， 对， 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新北市政府渎职，一个是建商伪造文书， 是可能。 蔡律师，我请教了，我们回到这个了哈。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关键是在于说，3年前林姓屋主应该是有签，因为他有同意， 对， 但他签的对象呢是另外一个建设公司， 是 叫做传宏建设，传宏呢自己在成立一个子公司，要来再来承包这个案子，所以是变成陈宏来，完全说换了嘛，从头到尾都换了嘛。我本来是跟徐律师、徐老师签的，啊，我说我退出，然后我再拜托蔡律师来弄一个新的公司，那你要再重新签嘛，哈。这中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法律的争议？是不是林先生签了什么不该签的约？这是一个。第二个，在法律上。我相信徐老师讲的应该也很有道理，是建商已经精密的计算过了，要用刑法办我很难办得到了。哦，你除非能够举证说是我下令承包商在昨天趁人家出去吃饭的时候把他房子拆了，除非你可以举证到这边，否则你要办我刑法说5年6年以下很难。然后呢，如果是民法呢，因为他只有地上权。那房子根本不会在法律上价值多少钱，我顶多赔你个50万、100万就好。我想问的是，在这个案子，建商是否可以全身而退，大获全胜？ 我想这个其实目前的资讯还是蛮混乱的。那刚林老师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今天假设他如果先有地上权的话，那如果有地上权的话，你今天申请建造执照一定要经过地上权的同意。那所以这个案子如果有建造执照的话，一定是经过这位林姓屋主的同意的。那可是林姓屋主当时在怎么情况下同意呢？我们不晓得。但我一个合理的推测就是，我们在他因为一开始跟第一家建商有签合建契约，那就我所看过的合建契约，通常都会把土地使用同意书当作附件。那只是那个土地使用同意书上有没有写说我到底是同意谁？同意哪家建设公司来使用，这可能就未必了。他可能有写，就是同意那个传宏，可能没有写空白的。然后结果这个后面这一家建商就拿了这个空白的去用。那或者是当初这个屋主有授权传宏代刻印章，那可能这个印章被盗用了，这些都是可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这个就涉及到伪造的问题。那其实这种换建商的事情，我自己其实也碰过， 是 也是在某一个都更案，他的案子是这样，大概3年，他那个地主跟建商签了合约，3年到期，合约失效，就明明是同一家建商还在整合， 都还是同一个，只是换，结果建商同一批人来就说，我现在是另外一家建商的人了、啊，对，那其实也很巧合，都会有一个重复的字，叫做。 你建商就奇怪哈，什么陈红的，或传红的，一个加一个什么陈红，一定爱一个红在在。 都，我那个也是一个红，只是不是这个红，是彩虹的红、啊，也都是前后两家建商就都有同一个字，而且其实说实在，大家也是同一批人呐、啊。那但是他就跟你说，我现在是另外一家公司，他还说什么，我跟另外一家公司合资啦，现在重组了一家公司，所以之前你的合约我不买单了。那大概这种反悔的情形，建商反悔的情形也是屡见不鲜了。那这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就是说，如果假设他有地上权的话，那他碰到这样的情形，其实啦，地上权人他还是有法律的保障的。今天民法841条规定啊，说地上权并不会因为建物灭失而消灭哦。所以如果将来这个房子真的要盖，他还是可以主张说，依照民法772条准用767条，说我在这个土地上还有土地使用收益权的，我可以排除的。嗯哼。但我今天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可能我们的资讯并不是这么正确了。 是。 或许他并没有地上权，地上权都要一定要经过登记，土地登记才有地上权。Okay. Uh-huh. 他或许可能只是上面有一个合法的占有权。嗯。那可是今天这个房子如果拆了，他的占有权就没了。哇，那他现在就真的，我在怀疑，应该可能这种情形，建商才会这么的笃定，就是反正算计好了，你对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就拆了。对，因为像刚刚讲的，刑案我要追究到，我能追究到公司的经理就了不起了，还可能根本连董事长都，就幕后的这个主使者根本都追究不到。 那我再请教你啦，我们其实就是说，我们认为说毁人家园是极为恶劣的事情，那宪法也保障我们的居住权。所以我们在毁坏的这个罪行当中呢，一般毁坏是比较轻的，但是你去毁坏人家的家园呢，罪是很重的。我们来看看刑法第353条，毁坏他人建筑物或矿坑啊或船啊，使人家不能使用的话呢，6个月以上5年以下。所以这样进行料掉，这应该拢判五当啦，拢上当的啦吼。那因而置人于死，刚我们一开始讲说啊，万一虽然你当然清楚他们家只有5个人啊，万一前一天晚上有亲朋好友来借住呢？啊，这一家五口去吃早餐，那一个人还在睡觉，你就把人家拆了，把他压死怎么办呢？置人于死，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然后呢，刑法第193条也有谈到，承揽工程人或是监工人在营造或拆卸建筑物时，违反建筑术的这个程规。导致于公共危险的话，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我问你哦，这两条敢正经有法度办到？不管是建商、承包商，乃至于拆除的工人，到底会办到谁呢？ 这个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推说是过失，就是说拆错了。但今天很难想象，如果你今天是拆他隔壁的，拆到了，那也许还真的拆错。可是好像也不是在隔壁，那拆到这个有纠纷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想，所以故意，我想 刚好不小心猜错，猜到那个建商要我猜的那一户家， 所以这个卸责很难。但是就是能够办到谁的问题，那也许有一个经理人愿意出来承担罪责。那其实如果假释的话，六个月就可以申请假释了。那或许反正关一关出来又是一条好汉， 反正口袋已经饱饱了这样。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可能最后是追究不到。这个真正的幕后主使者， 所以我一开始想说，哇，好可怜，我怎讲无可能，这绝对不是台湾，这中国的。你头先我讲，无啊，台湾常常发生这样，啊，刚问一下吴姐， 你们太小看建商了。我跟你讲，这个建商叫做不入流， 不入流。 一般的建商哦，他的基本黑心款是，因为他一定派人在门口盯梢啊，屋主出门了，对不对？啊，我就放一把火烧了。我连那个司机都不需要，那个什么怪手都不需要，马上放火烧。有没有看过烧蟑螂？连隔壁都会被烧掉。哦，这个是最简单的基本款，是这个样子。那因为半夜烧有时候比较恶质，是半夜烧嘛，然后你还是一样会给你锵锵锵哦，然后给你烧起来，让你锵锵锵的时候有机会去逃走。哦，那一般的做法是这样。那你说这个案子会怎样呢？我告诉你，过了几个月之后，一般的惯例。这一块土地就会卖给不知情的第三人，或是根本就是知情的第三人，还是他伪装成不知情，然后这个房子继续盖成10几楼，然后继续卖钱。 然后这，然后你说这个屋主很可怜啊？对不起啊，屋主跟原建商有官司，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善意第三人，所以我的房子，我把这块地就重新盖起来了，继续卖房子，然后就是赚了这块钱。那你说原屋主怎么办呢？建商其实本来就找一个可能是龙山寺躺在地上的那种人头，好，一个人头大概10万块钱就买到了，然后就去挂那个公司。我说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子，好，这个人头呢，可能也给那些睡觉的人，可能给他3-5千块吃个饭就好了。好了，他挂。叉叉建设公司的董事长啊，处代级是他跟这个屋主要负责啊，双手一拍拍，谁问公司没急？因为我们的公司，我们建筑法规没有规定建商要负责。 啊，温陈红都给 close 掉。 哎，没啊，掉 close 掉。 上面红啊呢？ 管他什么红，就不管那个好处就是红都可以很红啊。然后坏处的时候就全部弄掉，就变成不红，就变成绿色就可以了。好，橙绿啊，橙绿建设盖的房子也可以，或者是说他把这块地卖掉就好了。那我们再讲说，为什么要成立传红橙红还打7折，对不对？惯例也是这个样子，因为呢。这也不是什么善良建商，我想这个建商我去查了一下，也没什么风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好，他也不是什么三重在地，也没有这回事，就是可能就是他花钱，买一块地准备盖房子那样子的建商而已。那一样建商也是一样建商。好啦，我今天要盖这块地，我买了这个地，对不对？那我的员工，因为老板不管事，都是员工在做事情的哈。各位观众，你都是员工，你在啊哈。好，学一套，然后这些员工发现，哎呦，这些地主很乖哦。讲7折就愿意签哦，所以于是他就签7折，7折，7折，7折，7折，因为反正现在房价下跌了嘛，因为当初的条件比较好，可是现在房价比较不好，大概有差个2折、3折左右。好了，他7折签完之后，他拿这些签好的合约跟原公司再来谈，也就是说，他跟公司讲说，报告公司老板，我们合约已经签好了，那7折对不对？那剩下3折是谁收在员工口袋里面？所以呢，原始的第一家公司，他可能有其他的股东成分在，那个股东当然就不知道嘛，因为股东就是看到底下员工做好事就好啦，我就拿钱出来盖房子跟买土地啊，好，然后你现在员工就把这三折的钱自己 A 下来，土地开发的费用就算 双头赚， 双头赚，如果成功就是这样赚，因为我认识有些土台都是在玩这个游戏，好，算三折算是有良心，因为这块地不是很大，大概赚不到什么钱。我听到的是5折的那种，算起来都是好几亿的那种土地款啊，所以通常土盖都很有钱，也是这样来的。那你说建商是不是都这样？我告诉你，99%的建商都是这样。龙脑那个是特别，是因为太平洋建设他还爱面子。如果今天太平洋建设出了事情，太平洋建设这支牌就以后都不要用，因为他现在还在负债嘛，对不对？而且柯P还盯了这个案子，所以他必须经过台北市长慢慢的去瞧瞧到，虽然是暗夜拆，但是他们于法有据，好，人没事，然后多点补贴款给人家，该给他多少钱给人家。我们讲的是很多，比如说好了，师大夜市，他曾经发生过常常这样的洋套杀，就是今天我是建商，对不对？我要做投资客，我看好这一块地，好。好，这个也是你会发生。当你发现你家怪怪的时候，你要小心发生这种事。因为那些老公寓都很好度过，于是呢，我就先看好买下几栋，不管是法拍取得还是做债取得。好，我取得了一两户之后呢，比如说1楼、2楼，那楼上有3、4楼，对不对？那我今天要怎么拆掉这个房子呢？我就断水电。所以你突然发现说，你这个公寓为什么突然间水电被断掉了，或是你的那个污水管被灌水泥了，你就要给你找。因为那个就开始建商准备要做都更或是收买起来，准备要重新盖了。好了，1、2楼他是建商买的，3、4楼断水电之后，接着派人去喷漆，就是叉叉叉欠债还债。那你看3、4楼住会不会很恐怖？那可能3楼就跑掉了，就说啊算了，我不要了。那然后1、2楼就突然间出现说，我跟你买下来，哦，他就1、2、3楼买下来。那4楼坚持不走怎么办？我要进，我就放火烧。哎，可是我刚才已经讲了，已经断水电了。哦，水电断一断，你能不能住？你不能住了，所以我干脆好啦，我还是跟你谈判好了。因为断水电，谁能住呢？你租房子也没有人要租啊。1、2、3、4都谈好，这样完，可令完了，全部拆掉。好，可是我们都知道，拆一栋房子是没有办法做重新，不管是都更还是改建，继续往下蚕食鲸吞，一块一块的复制下去。所以你当这个房子拆掉变停车场的时候呢，师大夜市是这样，整条不是很热闹吗？突然间出现一个像剃头一样的那个停车场就出现了。那这样我们觉得啊，停车很方便啊，但问题是夜市的商机就被断掉了。所以夜市的店面发现说啊，这边是很热闹了，菜市场这边是热闹，这边呢是中间，是我的房子要盖这边。好，我这边已经吃下来了，那这边的夜市就断掉怎么办呢？渐渐的凋零，对不对？然后再顺便去跟政府检举说他违章嘛，他违建嘛，他什么低于5米巷不能够做什么商业设计嘛，等等等。好啦，然后突然间这边的人就跑去说啊，要不要跟我合建啊，跟我买下去啊？啊，如果你不买的话，没有关系，我继续跟你喷漆啊。 好，反正我们是都市更新公司，然后你会看到在外墙常常看到叉叉建设公司在这边做都市更新，那个就是叫做叉旗，说这是我的地盘，你莫搞我抢，好，这是温里家走哎，啊，你那搞我抢，大家开始比后台谁比较硬，所以常常看到黑道火拼，有时候是为了都市更新或是土地改建的利益关系。好，那好了，这边也成功，这边也成功。全部收完成功之后，那这边不是夜市，那边还是夜市嘛。Uh-huh. 好，那我这边是不是可以盖豪宅赚钱？ Uh-huh. 所以建商就是这样赚的。 但是我想问的是，其实应该很多人买卖房子的时候，跟建商有很多不愉快的购物经验啊。但是那还是买卖纠纷。可是之前有出过人命，在正义国宅，有被火烧掉的。然后呢？现在是人家还住在里面的所谓的合法产权、地上权，你趁人家去吃饭把人家拆了。我想问的是说，这一连串层出不穷的建商恶质行径，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睁睁的看它一直在发生吗？我们来看看之前建商到底做了哪些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 救护车接到消息，有位妇人心脏病发，情况相当危急。警消十万火急赶到现场，却怎么样也找不到进到屋里的路。 你在哪里啊？你到 查 自己。因为他整 个 房子被人家堵住了，借这个老板的，我这边困难重重，他的需要就医。 警消了解后才发现，这名民众六年前拒绝把老屋子卖给建商，没想到建商就在周遭盖满新房，把他们包围在里面，更封死对外的通行巷道，使得消防人员只得穿过最近的机车行才能进到屋里，再从邻居屋顶接驳救人。在台湾，这类因建商和住户谈不拢而引起的冲突屡见不鲜。有些建商为了达到目的，还会委托黑道介入，包括恐吓、泼漆、殴打伤害，甚至取人性命。2009年，台北东区的正义国宅发生街头枪杀案，地主疑似因都更案遭人枪击身亡，至今仍找不到凶手。正义国宅两年前开始进行都更，附近住户细数这段时间的心情，非常感慨。 点点滴滴啊，已经就19年，我们也希望说政府能配合，到现在我们有这个改善我们的环境。 近日新北市三重再度发生居民住宅无预警遭拆事件，虽然工人向警宣称拆错了，但警方认为疑点重重，正联系建商负责人到案说明，厘清相关疑点。 不拆的是，我们在谈所谓的黑心建商的恶质行径之前，这位林姓屋主在法律上他该如何争取他的合法权益？ 我想当然第一个民事诉讼啦，就是说他被侵权，然后房子被拆了，那损害赔请求损害赔偿。但是问题就是说，就跟刚刚主持人讲，他的损害，他旧屋可能价值并不是很高， 那就要求建商原地重建了。 问题就是说，他重建就刚那个徐老师讲的，就是你回复原状要怎么回复啦？因为他房子是旧的。这基本上民法叫做恢复原状鲜有重大困难，就是用金钱赔偿的方式啊，所以变成说他只能请求一个旧屋的价值，那这个旧屋看起来是价值可能不高，那又要经过旷日费时的诉讼。 所以如果走民事损害赔偿，这位林姓屋主顶多就是拿个几十万，了不起一两百这样。 对，也许。所以我想这个刑事官司可能是会对林姓屋主蛮重要。当然，如果有地上权呢，我刚刚讲他有另外一个救济的方式，就他可以主张他这个土地他仍然保持使用受益权。 OK， 那如果没有地上权的话，恐怕就是合约通常会有一个，他如果当初跟原本的这个原本的建商是有签合约，合约通常合建契约通常会有一个寄售人的条款，就是说今天这个案子如果有另外的寄售人，可能寄售人要承受原本的这个权利义务。那但是问题是在法律上，这个陈红和传红还是不同的人、 啊，是 对他不同的建设公司、不同的法人格，所以除非这个案子经过刑事的诉讼以后啊，那也许可以厘清说这两家建设公司到底有没有关联性，有没有办法是可以当成是同一个人？ 那会不会一个状况？法院呢，不管是在民事或刑事上呢，判说这个陈红建设必须原地原屋盖回，还不是一层，盖回三层楼，然后再加精神损失什么什么的。结果陈红说：“拍姐，我得意啊，再见，拜拜，撒尤娜娜。”然后林姓屋主尽管在法律上胜诉，但是依然一毛钱拿不到，依然无家可归。 法律上会这样， 这都是很有可能的。其实像这个案子，我都在怀疑说，到底他有没有领有建造执照？如果一般来讲，可能只是一个土地的兼客做土地开发，就像刚刚那个石伟讲的， 我在想，政府说他没有拿到建造，对，那他基本上回应是这样。 那个建造到底是拆造还是建造执照？不过我觉得可能没有拿到建造， 应该是没有。 那所以他反正他可能到时候再把这个权利转，对，卖掉。 我按你看起，听起来咱法律都拢咧保障这个建商了嘛？ 不能就是啊，法律是向定的，是立委定的、啊。那立委都是谁？立委都是建商啊，蓝绿各有一个大建商在支撑的，所以你觉得中华民国有可能去对建商有任何事情吗？不可能的、啊。一样建商从老师那个时代到我这个时代，都还是一样非常嚣张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老师，我的警告你了，看安尼啦，后来来看嘛，真的是层出不穷。最最最最夸张的就是，这是为了要盖房子杀人，这实在是很难理解。2009年，台北市忠孝东路，大概就是四段那边最热闹、最热闹的地段。正义国宅，这个其实就是大地主了哈。王克强戴着安全帽，然后贴了安娘威。 等一下，他不是地主， 他不是， 他只是买了房子而已。他们公司买的地最后好像只有0.00几%而已，一 点点。他不是大地主， 地主是公家的。哦， 啊，因为他不同意嘛，后来他是不同意都更嘛，这是都更案。 屋主嘛，因为收了差不多，就他不愿意给人家收。啊， 检方指控说，龙联建设负责人教唆他的外甥行凶，那依杀人罪起诉，可是最后呢，三审无罪定谳。纵火，2011年，新北市汐止呢有一个叫安小姐，她不满建商强行贱卖邻居的土地，帮忙找律师，结果引导说可以用回修处。2013年，华光社区没有人住，而且被断水断电。居然还会自己起火，那居民是说啊，人为纵火。我们来看看其他这些情形了，恐吓这就是层出不穷了哈。你若无同意，我就甲你安那安那，你哦出出入入，你就较细腻的，你个迄条惊你死水哈，大家较小度会得掉了哈。2013年7月，罗斯福路，这咱拢讲拢足精华的地段了哈。罗斯福路五段都跟谈不拢，地主睡梦中遭持刀挟持，阿公你都爱配合。可是建商说唔是我。2016年1月，台中神冈一个都更案，自救会成员被人家恐吓，黑帮亮枪，逼使地主只好同意要签同意书。那破坏水电更别谈的了哈。然后拆房子就是这个，包括拆龙脑，包括拆三重。啊，我请教林老师啊，这2016年啊，你盖过案呢？啊，拢法律拢无盖，啊，政府拢无盖。 法律哈，其实我刚刚那个石伟刚刚有提到那个。说万一他把它卖到，土地把它卖掉，他又是所谓的那个善意第三人。我觉得那个部分哦，那个林先生要注意哦，因为依照这个行政那个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哈，他是可以去在起诉的那个过程去注记，去做一些注记。那这个注记到最后，如果判决确定，民事的判决确定是赢的时候，那个承受人不能主张他是善意第三人哦。而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可以帮忙。 可是老师，如果他明天脱产了，你要官司不 就是他的诉讼的过程，如果是这样子，当然，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议案公司这一件事情，其实在我们都更条例的修正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被提到。为什么我们议案公司可以去当实施者？为什么我们的现在的那个所谓的50万的资本额的所谓的建金公司可以当代理实施者？这些东西，我觉得在新政府的时候应该去做思考。这些这个基本的资格跟他的专业经营能力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在新案的这个，不管他是都更案，或者是他是所谓的这个一般的起造的案子。都应该要去相同的对待，这个部分的修法，我觉得是刻不容缓的。不然的话，我们现在看的过去的围观啊，到现在的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彰显同一件事情，就是啊，我国被安诺，我就没有财产啊，我就什么这样子，这个部分会层出不穷，一都来自于所谓的我们制度上的一个不善。 是，我们来看看台湾建商，我们都还不谈施工哦、建造这些问题哦。围观很大的是问题，建造施工的问题。可是真正根本的问题出在这边了哈。你若100万，你就可以做建商啊。100万不是讲你要提出来呢？你提出来， 法律规定不需要有资本额。 起码连100万都免啦。 对， 几万。 应该是几班？几班？ 现在都不需要， 所以我明天就可以登记说那个阿聪建商这样子， 可以， 可以。 啊，那我就可以去圈地赚大钱。 你还可以说阿聪良心建商，而且圈地赚大钱还不要你花钱哦。 那难怪建商会暴增，难怪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建商，但阿萨布鲁韦隆做建商，去那什么处？阿瓜之前现在比较好了哈，因为预售物现在有履约保证的了哈。 其实那个保证也是非常阳春的 啊，但 是 我看你无啦， 你常常看到讲，哎，迄落厝起甲二楼起袂落啊，资金不足。 啊，今麦有啊，今麦有哦。 啊，你钱拢哪办呢？啊，建商倒去啊， 啊，无钱， 走呀。啊，要甲贵套，伊 close 掉啊。 对。 啊，你不要，你就算讲伊住喺恁家对面啦，你逐天看到伊啊，讲我倒，我倒去啊。 那是法人。 哎，那是法人，跟自然人无关哦。啊，公司 close 掉了。譬如说维冠那个，我把它 close 掉了，或是这个什么沉船船虫 close 掉了，你被搞上透。就算你每天看到它，一案件商问题有多大？就是那个政大地震系的研究生所做的一个研究了哈。1992年到2002年呢，台湾有在推案的建商，没推案它就不计算了哈。有推案总计有5290家，其中有3773家都是一案件商。超过70%的建商全部都是一案建商，在台湾有800万户的住宅，其中超过200万户，通通都是一案建商盖的。盖好，好心一点哈，房子把你盖好了，钱收了他就倒掉了；坏心一点呢，房子没盖好，钱收了他也给你倒掉了。 好，我再补充一下，更看不到的都是那个是大建商，可是他用一样的名字去登记，登记完盖完之后呢，一样是倒掉，但他的机构是大机构。全国千万前五大、前三大都是这样的建商，他也是用一样来登记哦。 啊，你讲的都是这个。 对啊， 大庆信义福村这偷工减料，整个耐力呢只剩下60%，然后呢地震变成危楼，结果他说：“哦，这大庆建设这赞啊，这五名还更凶啊，大庆建设啊，一标他卖的时候也说大庆信义福村啊。” 对。 结果上去的呢，拍摄不是大庆建设去的，大庆建设去成立一个子公司叫做高庆建设。高庆建设呢，完售之后呢，钱放到口袋呢 ，close 掉，没有高庆了。啊，即卖伊要变危楼啊，哦，啊，我来找大庆，大庆讲拍摄跟我啥关系？那是高庆去的，跟我啥关系？啊，就是像刚那个在说，啊，人家就叫建商弄就奇怪哈，伊大庆都爱个庆，就这边高庆，一定爱一个庆。尽管大家说啊，你高庆就是大庆，大庆就是高庆啊，拍摄法律上就是两间公司 ，close 就是 close， 那大庆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请教徐律师啊，徐老师啊，啊，看安内啦，看不可贝啊，所有的消费者都是最大的受害者。 哎，为什么建商这么多哈？那其实这个背后跟政治其实有关系了哈。 我们政治特地让他们有这么大的门可以走。 其实哈，你说因为地方的政治跟地方派系有很大的关系，那地方的政治其实就跟土地政治紧紧的连接在一块哈。那地方的派系超过80-90%以上，其实都在从事房地产建筑业啦。 嗯哼， 好，所以我们的其实这跟我们的都市计划、都市设计跟房屋的建筑其实都紧密的扣连在一块儿。其实背后有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结构在那边， 是 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政治人物，其实靠的都是建筑业。你有听过哪一个派系的成员，然后呢，他去跨足于高科技产业吗？ 比较 少，大部分都是在建筑业，因为建筑业 就是建设， 对，大部分一进去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另外一个，这都有暴利，因为土地它跟一般财货不同，土地它是个垄断性商品。所以土地因为它有不可增加性，它有不可移动性，它有一个绝对的那个价值，啊，那个价值是那个价格可以透过人为的一个方式把它炒高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么多政治人物，他们都是大家眼睛都是摆在土地上面。好，那因为再加上我们政府对于这些建商，因为大部分立法院往往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地方议会他们影响力也非常的大。前几天在新北市有某位议员，因为新北市城乡局打算把那个容积移转稍微做个改变，某一个议员马上就讲：“哎，这里很多都是建商啊，你怎么可以改变？”而且他还讲得很露骨哦，而且我们都是收建商的政治现金呢、啊。 他在议会明白这么讲， 哪一个议会？ 新北市议会，张议员，全名我就不讲了，报纸上大家都可以找得到。所以我们的地方议会、地方的派系跟土地的政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连扣紧在一块儿。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么多的一个这么多都是一案件商，那你拿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政治上他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就是继续一案件商，继续切割，然后呢继续赚他的钱，然后在选举的时候，拜托。我给你们好处，选举的时候你们 另外搞我也拿， 不是安内。 波斯威，我可能要修正了，恐怕我们两个没办法明天去成立一个什么阿聪建商，因为我们没有政治关系，没有地方派系。 我告诉你， 这一定要三者结合在一起才可以这样玩。 太简单了，因为现在新人辈出啊，那些政治的那个新人出来之后，他需要政治现金，你去找他不就得了？你不要讲说台北市是首善之都，台北市的议员第一跳出来说，柯P你不要在我这边盖公共住宅，不要盖社会住宅，会毁坏我们的房价。串联所有的议员说，就是大家签说啊，不要盖这个事情。现在台北市都这么明目张胆，你不要说网络时代，大家都明目张胆做这种事情啊，你说政府有可能做吗？所以我们讲陈水扁时代出了薛林跟张庆忠两个蓝绿的啊，不，这是马英九时代蓝绿的立委掌握了台湾的政治跟房地产界的荣景。好，陈水扁时代那时候他还不是有讲说半价买豪宅吗？对不对？那时还有判刑啊，而且是那个也地点也非常非常的好，半价买豪宅。那你说我今天我给你方便半价买豪宅，你要给我什么的 feedback？对不对？那现在就变成蔡英文时代，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去改变这个市况，否则没有任何机会。我们举一个例子，台中有一个很知名的921的受灾户叫东势王朝， 是 倒了嘛？ 是 官司很多年了嘛？ 是 拿到钱没？没有，大家知道没有，建商拍拍屁股没有。好了，一样的股东，差不多的成分，这些人，你看讲，我们讲照理说东势王朝这个公司大家不要了嘛，对不对？这些人跑到新竹去开了一家叫丰益建设，他是新竹的前三大建商。那你说股东成分差不多，那是不是不一样的建设公司呢？在法律上可能是不一样的建设公司，但是他一样啊，我该挖就挖。前一阵子有个新闻，去年就是什么随便挖一挖，就那个土地开始往下坍这样子，哦，那然后就差一点临房要倒闭，然后赶快是灌水泥一样。那家建商也是盖法是黑心的做法，就是随便盖随便挖一挖。哦，你可以不用逼掉没有关系，因为这家建商他也不在乎，他就继续盖房子赚钱呢，啊。那你说新竹，难道新竹人没有这么自觉吗？不好意思，新竹竹科的人都买他的房子，因为他新竹大建商。然后还有竹科工程师问我说怎么办，我知道他是烂建商，可是呢我走出去新竹全部都是这样的建商，我买不到别的房子了，你可不可以推荐我新竹买哪一个？哦，那我们说网络风评很烂的在新竹，几乎都到期耶，而且都台湾前五大推案的建商全部都在新竹，因为竹科最好骗，竹科是新天新地，竹科的政治人物很好介入进去之后，然后就开始你看嘛，从话剧也出来了，什么那不是有说什么交大要改变，结果地方人士抗议，对， 资源区， 对，说本来是给我一个学校，结果突然间要搞成医院了，我要抗议，不行，我不要医院，因为当初我是为了那个什么交大的计划还是哪个学校的计划，我忘记，然后我才那边投资的啊。那你看，地方人士居然举牌抗议，说我不要医院，我要交大，这是什么心态？这就是房地产造成地方荣景的心态。教授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啊。那牵涉到说台湾那么多那么多建商，说实在，大家对建商的印象真的不是很好了哈。建商要么呢会拆你房子，要么会侵占你的财产，要么呢在所谓的那个所谓的分配比例上呢，你会觉得你会大吃亏，这还是财产的问题。但是更惨的是说，你恐怕因为买了黑心建商，你的房子倒掉了，譬如说维冠大楼，譬如说东兴大楼，怎么办？难道政府对于这种充斥黑心建商的问题要闻问不管吗？ 今年二月发生的南台强震，震碎了许多家庭，也震出了建管法令的不全。最棘手的莫过于一案建商。所谓一案建商，泛指每盖完一栋房，公司就解散的业者。由于建设公司门槛低，许多人便找营造厂盖房卖房赚快钱。但房屋如果出问题，消费者就求偿无门。 相关的说要限制到人民做这样子的一个自由哈，比如说在这个营业上的话，那你也不能做太多过多的。所以我们建议。 益啊，如果有上柜的建设公司的话，是比较有保障的。 台南维冠大楼倒塌，115人不幸罹难，就是典型的案例。检方调查后发现，建商林明辉盖完维冠就解散公司，之后三度改名，并持续推出新建案。 该工程之设计并未依照结构计算书绘制钢筋施工图，导致维冠金融大楼145楼梁柱接头配筋与结构计算书不符，梁柱接头耐震强度严重不足。 另外，921大地震倒塌的台北市东兴大楼，造成87人死亡，也因为建设公司完成建案后就解散，使得受灾户索赔无门，只得向市政府申请国赔。双方最后以1.2亿完成和解。营建署表示，未来对建商的资格审查是否会有更严谨的制度，还要相关单位再研议。 啊，所以林老师就放咧，暖，过了十年还阁继续暖。 我觉得哈。最近我们不是在维冠之后，我们要鼓励人家去做什么耐震补强嘛？耐震祥出品的部分，我给你补助8000块，其他的祥品的部分，因为其实也做不来，因为有部分的人怕房价下跌，也不会同意，所以没有100%的同意的时候，你的那个耐震补强也做不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擦屁股的法案，我们也没有，所以呢，耐震补强的强制执行的这些立法的那个部分也不去做。那至于说像这些住宅性能、住宅履历的这一件事情，我们也都没有去讲过。你看维冠发生的时候，有一位蓝太太忽然间变成新闻媒体的一些追逐的对象，到底他那个墙合法拆还是违法拆？ 哦， 当然搞了半天，因为我们没有住宅履历嘛。 是。 那住宅履历就是要从这个，日本有一个叫做住宅品质确保法。那个住宅品质确保法为什么有这个法？因为当初日本也发生一个建筑师在伪造结构计算书的时候。日本人当作一个奇耻大辱，那所以他后来就规定说，这个建案哈啊新的建案，他必须要提供保固保证的保证金，要保证在他们的提存所保证20年，那20年当中这个没有瑕疵，他才会把保固保证金取回去。那为了履行这个保固保证金的这个机制，他还要去包括销售的、包括建商、包括营造厂都要去投保所谓的保固保险。那这一些机制台湾没有。那这些东西我们要从源头去思考，说一个所谓的居住正义的法律安全网，除了耐震补强之外，那前头的那个住宅性能，还有这个住宅履历，还有这个住宅的瑕疵担保的履行的确保的相关的机制， 是 我们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交基会的这个记者会也呼吁说，类似的这个部分哦，应该要新的政府应该要尽速的去思考整体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机制。 嗯哼，嗯哼。这也是刚那个林老师谈的很重要，在日本，如果你要盖房子，他不是说只保固20年，是也许你盖一栋，那保固金可能要是那个500万啊，或是1000万，你就要先把这个钱提存到银行。 对， 20年这栋房子都没事了，那你那个1000万就可以拿回来。有事从那1000万去，对台湾什么都没有，我们对于建商是几乎没有门槛，对于消费者也几乎没有保障。新政府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建筑师有法管理，然后营造业也有法管理，就是唯独建筑投资业没有任何的法律去约束它，没有任何的专法。那不过当然要规范建筑投资业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建筑投资业本身就是一个钱的集合，其实说白一点，只要有钱，任何人都可以当建筑投资业了。那其实甚至只要你有土地去可以去融资借钱就有钱了，所以建筑投资业的门槛本来就比较难以规范。那其实我去看日本的，其实规范建筑投资业的这个法专法大概也不是非常明确，但台湾确实是有很严重的，我想比不管是日本或其他国家，一案建商真的是台湾是非常非常的严重，这在国外也有偷工减料的事情，但是很少看到台湾这样一案建商盖好一个案子就结束就落跑的，所以我是觉得一定我们还是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法律来规范了。那也许不是在资本，也许可能或许资本额。员工这些可以去思考，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啦，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一点可以去思考，就是资讯透明化， 是 就是建商的这个建商的这个整个他的资讯，我是觉得要容许 能够提供一些揭露，不要受到一些个资法的限制，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我刚想到的，就是林老师讲的，我觉得保证金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保固保证金不是只有保固，因为你公司倒了，保固也没用，一定要把钱提存到银行。所以徐老师，你的建议呢？ 我也是蛮同意的，一个房屋的利率，而且它那个保险，而且要时间要把它拉长。我们现在好像就是大家买房子都是提心吊胆，你知道？ 对啊。 哎，啊，这买到我们在是买到好的物件还是不好的物件？啊，其他盖好你也看不到。 当然， 对不对？ 要实给你看，你才知道啊。 对呀，所以这个应该要改，这应该要改哈。这建筑业，而且建筑业又跟政治那么紧密的一个结合，在这种情况之下，而且建筑业它的利益又那么大，所以另外一个考量的一个重点。我们可能不要让建筑业继续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了，它几乎都是暴利耶， 是 赚了太多的钱，而且非常非常的一个容易的，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让建筑业能够更合理的一个正常性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现在长期来，其实我们都走偏了，都走歪了，结果造成了其实对我们一般民众的一个利益，公共利益其实是产生很大负面的一个影响。我们应该有合理正常的一个发展。 我们会不会在这边大家讲得很开心，然后结果明天、明年、后年、十年过后，台湾还是一样的情形？ 绝对是一模一样继续发生的。因为那个我们刚刚不是在笑吗？那个宇哲不是鸡腿跟那个便当一样钱，就是跟某个副总统吃个饭之后呢，嘿嘿，预售可以登记，可是成屋就不管了。好，你有变还没有变是一模一样，所以我跟我的网友讲说啊，居住正义要从自己来，我们就不要管政府怎么样，自己去买好房子就好，烂房子就不要买。你唯一只有做这种事情，我刚刚讲那堆这些黑心建商，你都不要买，它再便宜也不要买，那你就比较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说很可惜，现在很多网友就是，哎呀，他打半折我就去买了，然后买了之后，然后再回来说，哎呀，他骗我，怎么办？所以很多就是你贪心，你就永远得不到正义这件事情。但你不用妄想政府来帮你做任何的正义，因为政府说我们不干涉市场。 以上节目可在公视网站加七服务影音网随选观看7天，好节目不错过，公视加七，让精彩继续。 我的家是战国，谁对谁没有错？ 谁对谁没有错？ 我的家是战国。 希望在生日的时候跟我所有的粉丝筹备一个歌舞大剧，然后里面有钢管猛男，有武力全开，有武力全施，有武力全来。 周一至周三晚间9点，我家是战国，就在公共电视。 延续日本人的味觉乡愁，深情而内敛的描绘，并对福岛核灾提出不同视角与醒思，更加令人动容。捐款1200元，获赠深夜食堂电影版 DVD 一套。详情可扫描 QR Code 公视网站或拨02-2633-2000转九。无数脍炙人口的不朽情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男男女女。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首专属主题曲，百转千回，念念不忘。一整个房间的音乐，一整出的爱情故事，一整段人生的酸甜苦涩与感动。滚石爱情故事，让台湾的音乐被听见，让台湾的戏剧被看见。 从出生长大的那一天，到消失神木下的梦，生命的旅程宛如一场未知的冒险。非人集社剧团与法国东西社联合创作，借由多变的现代偶戏手法、奇幻的光影和丰富多彩的音乐声响， 共同交织出一首首动人心弦的生命幻想曲。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公共电视，支持属于大家的电视台，一起看见更好的未来。